种安全感、哦、叫我节能减碳，叫我吃有机早餐，和你线上扑浪，你却开始转贴你菜和村上，你说我爱你幸福心贴心，永远陪伴。打勾勾，要比地球还要天长。跟你约定好未来的喜怒哀乐，一起逛， 一起逛，要一起分享。 要一直幸福，手牵着手，不要放。你的爱是我最依赖的力量。别人口中理想的爱。像我们这样、oh, yeah, hey. 学我迷糊开朗，是我心软和善良，叫你乐观，天塌下来一样赖在你胸膛，彼此的温暖用心收藏。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幸福心贴心，永远陪伴。打勾勾，要比地球还要天长。跟你约定好未来的喜怒哀乐，一起逛， 一起逛， 要一起分享。要一直幸福，手牵着手，不要放。你的爱是我最依赖的力量。别人口中理想的爱。像我们这样，我和你要一直幸福心贴心，永远陪伴。打勾勾，要比地球还要天长，跟你约定好未来的喜怒哀乐，一起逛。原来真爱就是互相欣赏，要一直幸福手牵着手，不要放。你的爱是我最依赖的力量，别人口中理想的爱，一定就像我们这样。